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老四襄阳的食量很快地恢复了正常，也很快地胖了起来。两个月之后，他就不再比其他的孩子吃得更多了。但是这个孩子有一种对东西的占有欲，他总想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弄到手。阿姨在打扫房间的时候，经常在某个角落翻出发了霉的糕点，化成糖稀的糖果，或者是干成糊的水果，那都是襄阳的杰作。他吃不了那些东西，但是只要他把它们藏起来，他就认为这些是属于他的。连托儿所的老师都向乌云反映，襄阳的衣兜里每片都是鼓鼓囊囊的。而发剩下给小朋友的橘子、苹果放在盆子里，也总是会不翼而飞。乌云扫得不行，觉得脸都没有地方放了。乌云把襄阳抱起来放在床上，在他的面前蹲下来，看着那孩子的眼睛，认真地说：襄阳，你是妈妈的乖孩子，你以后要什么东西就对妈妈说，家里什么都有，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你用不着拿别人的东西，也用不着把东西藏起来，你要听妈妈的话好吗？襄阳坐在那儿，用他那双小眼睛盯着妈妈。他听完了乌云的话以后，飞快地点点头，但是这一点用也没有，他依旧把东西藏得到处都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能在什么地方翻腾出一些零食来，他们就像一些地雷一样让你大伤脑筋。而襄阳则对四处建立的他的宝藏洞乐此不疲。乌云终于无法忍耐了，他在襄阳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了几下，把他提拎到儿童室里坐下，然后把一大堆糖果点心堆到他的面前。那些花花绿绿的零食差不多要把那个可怜巴巴的小人埋了起来。乌云狠狠地说：你吃吧，让你吃个够，让你守着他们吃，看你还能把他们怎么样。襄阳抬起一双惊恐的小眼睛看着他的母亲，脸上浮现出一种痛改前非的样子。乌云气呼呼地想：你还能怎么样呢？对于一匹饿坏的小马驹，你只能给他充足的饲料，在满满当当的马槽前，他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但是这回乌云又错了。乌云到厨房里吩咐阿姨买些什么菜，然后又到客厅里去接了一个电话，回到儿童室去看襄阳怎么对付那些零食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些零食，那些足可以开一家儿童食品店的糖果点心竟然全都不翼而飞了。四岁的襄阳仍然坐在屋子当中，手里捏着一小片桃片，正在慢条斯理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乌云大惊失色，继而仰天长叹：哎，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怎么就生下了这么一个贪得无厌、手脚通天的家伙来呢？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关山林，试图引起关山林的重视。关山林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关山林说： 哈哈，狗日的，这小子倒是当侦察兵的料。 吴云对这种说法颇有反感，难道你的那些侦察兵就是一些擅长打洞觅食的鼹鼠？但是关山林是对的，这孩子确实在某些方面有他自己的长处，他灵光，会看大人的眼色，敏感，忍耐性强，而且他有目标性，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并且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相比之下，让人操心最少的是老五湘月。湘月实在是一个最知道疼爱父母的好女儿。在她两岁的时候，她就知道不给大人添麻烦是一个女孩家的本分，她做得好极了。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湘月极像母亲，美目如杏，樱桃小嘴儿，脸蛋红扑扑的，皮肤有白有红。她的存在是关山林和乌云的一份快乐，但是他从不以此争宠，安静的就像一块睡在深潭里的玉。这孩子常常被人忽略了。关家四子一女，无疑是男人的天下。一个男儿国就像一片战场，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兵都在算计自己惊天动地的出击，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一场战争，把世界搅得天无宁日，让乌云整天胆战心惊，无从对付。一个可爱而又安静的小女儿，就像一缕清新的风，她的存在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啊。乌云很少考虑湘月的事，但是乌云知道她在哪里，自己的小女儿就在哪里，这就足够了。有时候乌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只有女儿才是真正明白自己的，虽然她只有两岁，她根本还弄不懂自己在想什么，但是她是明白自己的。有时候你用不着说什么，用不着告诉她你的事，用不着交流，甚至用不着知道她在干什么，但是你却知道他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生活里，你就对生命充满了信心，你就不会轻易的放弃。这就是乌云的想法。在重庆沙坪坝区一个依山面江的房子里，关山林和乌云有了一幢不错的房子。那是一幢老式的青麻石砌成的二层楼房，过去属于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这座房子隐藏在一大片樟树和夹竹桃之间，山墙上爬满了藤类植物。房子的前后有两个很大的院子，屋后的院子因为遮阳长期荒芜了，在长满了青苔的石板路上落满了金币似的枯树叶。有一个废弃的水池，喷口已经长出了一丛生机勃勃的剑草。一尊欧洲风格的大理石雕像像是站累了似的倒在池子边上，是个体型丰满的美人。池子里有一群无人打扰的蝌蚪，到了春天的时候它们都变成了青蛙，但是过了不多久那里又会重新出现一群蝌蚪。前院是一大片草地，草地在一年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青青的，由此做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所。有一条小路从这里一直通向山下的公路，黄昏的时候他们常常走出家，在草地上坐下来。山下是画龙桥，红岩村坐落在半山腰上，对岸是江北， 嘉陵江从他们的脚下逶迤流过，江面上风帆点点，有时候小火轮冒着黑烟突突地开过，鸣一声笛，两岸间就有很长时间的回音去去来来。孩子们在附近的草地上嬉闹着，追过来又追过去，谁跌倒了就哭。乌云和关山林也不理他，那哭声一会儿就止住了，换成了笑声，一切仍然在继续。天黑尽的时候，山城一片灯火，他们和孩子就或静或动的与那些童话一般的灯火遥遥相望。这是他们生活最安宁的一个时期。乌云的单位离家不太远，医院的条件也不错，用不着忙得昏天黑地，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照料家庭。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作为家庭主妇的他，有太多的事需要操持。家里一共有十口人，他们夫妇俩，五个孩子，一个勤务兵，两个阿姨。勤务兵叫李布，十七八岁，是河南信阳人，他负责家中的粗重活以及家庭与外界的联系，人很腼腆，吃饭的时候总不肯上桌，躲得远远的。晚上没事了，他就拿出一只笛子，坐在后院的水池边吹，吹我是一个兵，吹毛主席的战士，或者是打靶归来，反反复复就那么几支曲子。有时候换个新曲子，怎么吹也吹不好，还是变回来继续吹我是一个兵，态度极为认真。陆阳读中学，泾阳读小学，襄阳上托儿所。陆阳和泾阳读的是西南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是寄宿学校。襄阳的托儿所也是部队的，同样是寄宿，每周只回家一次。这样，过去给每个孩子请的阿姨就交回组织上了。带泾阳的朱妈坚决要留下来，她在山东海城的哥哥不愿意她待在家里，一定要把守寡的妹妹再嫁出去。可是朱妈对嫁人已经害怕了，她不想再跟男人一起过日子，就是说她在山东老家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朱妈坚决地对乌云说，要么你们留下我，要么我出家做尼姑。关山林对乌云说，朱妈是苦出身，是阶级同胞，我们干了几十年革命，怎么能够让她去干封建迷信的一套呢？朱妈确实是一个尽心的阿姨，而且手脚麻利，又收拾得干净，所以在考虑谁去谁留的问题上，乌云选择了朱妈。朱妈对此感激不尽，她执意要把组织上给她的保姆费交给乌云，乌云当然不能收。朱妈急了，她说，那你还是不把我当自家人。乌云就给他细细地解释说，朱妈，组织上安排你到我们家来，那也是一份革命工作，你看老关和我都从组织那里领到了一份工资，你拿到的也是一份工资啊，就是说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光荣的工作人员呢。朱妈听了这话，高高兴兴地把钱收下了，她说，那也行，我就存起来，我拿他们也没什么用，存起来呀，日后给我的泾阳娶媳妇儿时花。朱妈最疼泾阳，总是说我的泾阳，我的泾阳，弄得关山林醋兮兮的在背后对乌云说，呵，朱妈那口气好像泾阳不是你生的，而是他生的。朱妈心地善良，但是朱妈和吴妈却搞不好关系，两个人总说不到一块儿去。 吴妈是到重庆之后新请的。吴妈不带孩子，管做饭、买菜和打扫房间，开始还加上洗一家人的衣服。朱妈热心肠，帮她洗过几次，以后呢，吴妈索性就不洗了，让朱妈去洗。吴妈的菜做得好，她做的川菜很合乌云的口味，而且她知道用东坡肘子这一类大油的菜去讨好关山林。关山林总是在吴云的面前夸吴妈，说她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厨子。吴妈解放前就在一个官员家干过厨子，对官宅生涯很有经验。她深知要在这种家庭里取得信任和地位，最重要的是平衡男女主人的关系。男主人是一家之主，其重要性不可小瞧。他要是说一声好，你就是躺上三天也没有人找你的茬儿；他要是白你一眼，你就算累脱了皮也是劳而无功。女主人是家庭的内当家，别看人说夫妻夫妻，把妻永远放在后面，其实这种说法是指主外主内而言，主外当然是夫，主内就靠妻了。没有一家大官的家是丈夫管家的，他若一门心思在家里，外面的事业如何能够做大呢？所以在家中仰着头的是男人，睁着眼的是女人，女人才是家庭中的真正主人。这样说就很难了，两厢都得讨好，到底讨好谁呢？是一起讨好，是先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是讨好其中一个而放弃另外一个，都是犯难的事。别说夫妻之间再亲密也是有局语的，就算真有人间鸳鸯这一说，你一句话也奉承不下两个人呢。这就是经验了。其实说开了也不难，比方说一件事儿，饮食。在一个家里，讲吃的是男人，挑剔的是女人。女人的挑剔自有众多原因，你用不着跟她费口舌费心计，她说什么你听着，不要还嘴儿，听是白听，你只管冲着男主人的胃口去做。你把男主人对付好了，让他满意了，让他夸你，他的满意和夸奖对女人都是一种制约，那是告诉女人，你别给我换人，你如果换了不如他的，我就没有这份满意了。女主人当然是很精的，和男人在一个炕上睡了这么多年，男人要的是什么他还能够不知道？人之大欲其实就是男人之大欲，男人之大欲又何况不是女人之大欲呢？你把他男人伺候好了，你就算是这个家的大功臣了，你就得到了这个家庭的信任和地位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吴妈对自己的经验很有把握，她出身城市贫民，一个大字不识，但是她靠着日积月累不断完善的经验却征服了生活。即使在那些达官贵人面前，她的经验也从来没有失败过。当然他不会把这些经验授之于人，包括朱妈在内。他们俩本来关系不错，吴妈比朱妈大几岁，四十五六了，他们本来是很谈得来的。香月睡着的时候，朱妈常帮吴妈做些事，吴妈很感激，朱妈还帮她洗一家人的衣服。但是吴妈有点不高兴的是朱妈老往厨房里跑，她跑当然是帮着她做事，可是吴妈不喜欢别人进厨房，吴妈把厨房看作是她神圣的领地，那是她的，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别人不应该撞进来。你不是管带孩子吗？你应该待在你的儿童室，要不你干脆到前院的草地上去晒太阳。 连乌云都意识到吴妈这种怪癖，所以一般情况下乌云都不进厨房，只是在厨房前的走廊里叫吴妈，今晚老关回来吃饭，你给加两个菜。只有猪妈不知趣，这个没心眼的小寡妇老爱往厨房跑。终于有一天，愣头愣脑的撞进厨房的猪妈，看见吴妈正在把几个松花蛋往自己的小布兜里装。吴妈有一个小布兜，有时候她那个给人挑水的老实的丈夫来给她送东西，她就把换季的衣服塞进这个小布兜，让丈夫带回去。当时两个人都愣了，吴妈后来解释说，那些松花蛋太硬了，她打算拿它们去调换，她不是管买菜吗？猪妈可不相信这一套，她想起有一次，她看到吴妈一边切腊肉，一边把肉片往嘴里送。那次她说她是看看那肉卤透了没有，两个人为此吵了一架，从此互为敌人。吴妈倒是满不在乎，72行厨师先尝，哪个厨子是保在饭桌上的？再说了，你没抓住我，你凭什么说我往家里带东西呢？新社会了，做佣人也不行白受冤枉气。生气的是猪妈，猪妈把官家视为自己的家，她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份子，她要保护这个家庭的利益，她不能够容忍吃里扒外。可惜她口齿不如吴妈伶俐，吵架是吵不赢的，想把这事儿告诉乌云，又没有拿到切实的证据。事关人名誉大节的事儿，能凭口空说吗？终究还是没有说，从此却把目光磨亮了，时时刻刻提高着警惕，要捉乌妈个正着。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鼠，一个是忠心耿耿的猫，他们就是这种关系。乌云不知道两个阿姨之间的矛盾，乌云有自己的日子。有一天，乌云接到兵工厂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熟人来找他，正在厂门口等着。乌云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党务会，他问门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门岗放下电话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在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名字。乌云听了以后半天没有做声，然后说，你让他等着。乌云接着开会，但是精力已经不集中了，他老是发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门卫在电话里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乌云听了之后半天没有作声。他告诉门卫让那个人在门口等着，乌云接着开会，但是精力已经不集中了，老是发呆。党委副书记胡祥年也是一个转业军人，干过侦察兵，他看出了乌云心中有事，便侧过头来对乌云说：你要是有事啊，先去办，会由我来主持。乌云摆了摆手：啊，没事儿，只是一个熟人，他会等在那儿的。党务会开了近两个钟头才结束，乌云拿着本子和材料往办公室走，进了办公室，把笔记本锁进抽屉，把材料归了党，接下来他又把它们重新拿出来摊在桌上。他拿起热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他不喝茶，这些年一直喝白开水。他捧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温温的，没滋没味儿。其实他并不想喝。做完这些事之后，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路过胡祥年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走了进去。胡祥年在听一个委员的汇报。胡祥年是个大个子，黑黑的连鬓胡子，红红的脸膛，块头大却一点也不笨重。他为人热情，好开玩笑，一肚子的滑稽故事。乌云站在那儿有些发傻，胡祥年看见了笑了笑，冲他挥了挥手。乌云也笑了一下，转身走出了胡祥年的办公室，下楼之后慢慢地朝厂大门走去。工厂有好几个大门，厂区很宽，汽车绕着厂区得开半个小时，但是医院离大门很近。白淑芬在值班室里等了两个多钟头，等得已经十分焦急了。她比过去更胖了，脸上已经看得出有松弛的肉，他烫了头，穿了一件双排扣的列宁装，是当时女干部时髦的打扮。乌云走进值班室的时候，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个人一时没有说话。乌云对这个人充满了厌恶和仇恨，他一点也不想委屈自己说他不憎恨他。他们同学一场，战友一场，但他们一点友谊都没有了。有一个门卫走进值班室，他看到他们俩都站在那里不说话，就问：吴书记，是他吗？乌云点了点头，门卫出去了，白淑芬坐下，看得出来，他很羞愧，很难过，他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坐下去的。他在战胜他们。白淑芬干了他不该干的事，但至少他有勇气来面对他们。乌云却没有半点想迎合这位昔日的班长和所长的意思。乌云就那么站着，后来还是白淑芬先开了口，他说： 乌云，你还好吗？乌云没有说话，有一种忍不住想抽身走开的念头。白淑芬把目光移开，看着地下的阳光，阳光在那里痉挛了一下，很快地跳了一个格。白淑芬很吃力地说，我是从军转办知道你在这儿的，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你。吴云有些累了，他觉得自己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他想，他这个时候离开那里，一定会使自己松一口气的。他几乎已经准备转身走出门去了，但是白淑芬下面的话阻止住了他。白淑芬说，我本来不该来的，我知道我不该来，可是德米有一封信在我这儿，我想我应该把它交给你。听完这话，乌云脱口而出，德米，德米吗？他在哪儿？信在哪儿？哦，他在刚果，是非洲的一个国家，他爱人在那里当武官，半年前他打听到了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给你的一封。白淑芬看出乌云是真的有些激动，他是急切地想得到那封信的。白淑芬自己也有些激动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拿出那封信交给乌云。在交信接信的时候，他们的手碰到了一起，乌云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厌恶感。这点白淑芬感觉到了。他很窘，他很抱歉地回退了两步。乌云拿到那封信，他在信皮上一下子就认出了德米的笔迹。德米的字不像他人那么忧郁，女人味很浓的德米写的字却很像男人，风吹似的往一边倒。乌云过去总爱和德米开玩笑说，德米，你这么歪着倒着，你想谁来扶你呀？德米说，不拐不瘸，我要谁来扶呢？乌云说，你瞧你的字儿，红花无骨，娇滴滴的，不是想人来扶又是什么？德米还嘴说，乌云，你连婆家都没有找下，你说这话臊不臊？乌云先没有听懂，后来明白了过来，就奔过去搁着乌云，两个人滚在床上咯咯地笑着，闹得在一边咬着笔杆愁眉苦脸被拉丁文的白淑芬抢白他们说，一对疯丫头，你们还让人背不背书？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代呀！乌云不禁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东北，想起了拉丁文考试和冬天的小泥炉。在朔风呼呼的冬天，他跟德米一边考对方的配给公式，一边互相暖着手。他们在炕上盘着腿儿，就像一对亲姐妹那么说着悄悄话。乌云想到这些，不由得红了眼圈。白淑芬看出乌云受了感染，白淑芬干巴巴地说，信我没有拆，我知道我不该拆，就算找不到你，我也不会拆的。乌云也不会拆，不会当着这个人的面去拆那封写给他的信。乌云把信收起来，抬起眼睛看着白淑芬说，还有别的事吗？白淑芬张了张嘴，样子很困难，他知道乌云希望听到他说什么。白淑芬说，啊，没有了。乌云先走出值班室，白淑芬跟了出来，他们没有道别的话。 很明显他们不会有什么再见的。乌云还是勉强自己站在那里，看着白淑芬低着头匆匆地走出工厂的大门，消失在围墙的拐角处。乌云想，他才40岁，怎么就变得这么臃肿了呢？乌云想着转过身来，快步地往医院走去。在办公室他打开灯，细读着德米的来信。信上写道：乌云，你好。路过沈阳的时候，我从过去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一位同学那儿知道你跟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可惜我必须尽快赶到北京，我丈夫在那里等我，我们要赶乘17日的飞机去香港，然后飞刚果，错过这趟航班又要等半个月，那就误事了，否则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49年我从四野调回内蒙，那是我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组织上让我回去充实那里的干部队伍，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并且嫁给了他。他叫葛长林，是汉族人，37年参加革命。瞧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啊，我们都是蒙族人，爱人呢又都是老革命，而且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林字。你的事儿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也许我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把你当成我的妹妹。你的每一次进步都令我由衷的高兴，你美丽活泼开朗善良，你那么纯洁又那么质朴，我知道你日后会遇到一个好丈夫的，我真的这么想过。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我都差点为你落泪了。老葛是53年调到北京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个男孩，今年10岁，小的叫葛胜利，是个女孩，才6岁，他们都很活泼。老葛是个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9岁，他说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总这么开玩笑。只有一点不大好，他抽烟抽得太厉害，连周总理都批评他，说他要再不戒烟就发他脱军装。老葛真的吓得不轻，但是这个人阳奉阴违，当面不抽，躲在背后抽，而且变本加厉。现在他每天抽2盒牡丹，我简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现在已经转业了，分到外交部做干部工作，老葛这次去刚果赴任，组织上要我照顾他，协助他的工作。我刚从内蒙探亲回来，我对刚果的情况一点不熟悉，听老葛说那个国家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一部分，19世纪80年代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把它化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刚果人民英勇斗争下于1960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刚果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之前我们刚刚跟他们建了交。但是老葛又吓唬我说，刚果人很热情，他们见了男人要拥抱，见了女人要亲吻，不管是谁的老婆都要亲。开始我真的给吓住了，我还从来没有让别的男人亲过，我觉得这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边，他过来搂着你亲嘴儿，那让人的脸往哪放？老葛说那是人家的礼节，你要尊重人家。后来我才知道老葛那是开我的玩笑，他这个人呢，我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乌云，你和咱们班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我真的羡慕你们，像当初我们3个人亲如姊妹，那种日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工作的单位，所以托班长转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念。你能给我写信吗？ 我的地址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顺治革命敬礼，德米。乌云看这封信的时候，嗓子一直在哽咽着，许多往事涌入脑海。18年了，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妇女。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过去岁月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却唤醒了她。想想在学校的那段时光，那时候她是一名无忧无虑的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学文化、学知识，尽情地唱歌。她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呢？还有东北暖乎乎的土炕，白皑皑的大雪，她们一群女学生在屋檐下乐呵呵地抢冰挂吃。松花江在一整个冬天都像银色的大陆，他们在那上面追逐的时候不断地滑倒。他怎么就记不起这些了呢？有一回白淑芬病了，来例假的时候小腹疼得如同刀绞，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把他跟德米都吓坏了。他和德米眼泪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却叫他们滚蛋，别来烦他。他跟德米跑出来，聪明的德米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在街上买了一串糖葫芦，他们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芦伸进门里招摇。躺在床上哎呦哎呦呻吟的白淑芬，一见那串红红的糖葫芦，从床上一蹦而起，奔过去抢那酸果子，吓得他跟德米撒腿就跑。这些乌云真的就忘了吗？乌云那天晚上坐在灯下，德米的来信使他不愿意离开灯光那橘黄色的温暖。他听见隔壁儿童室里猪妈起来给香月把尿的声音，猪妈的口哨吹得悠悠扬扬，窗外在下雾，从嘉陵江上涌来的雾使黑色的夜撑出一种绿油油的沉静。乌云就那么捏着德米的信坐在那儿，脑子里全是他18岁的往事。几天之后，白淑芬再度找到了乌云，因为有了德米那封信，乌云已经不再那么仇恨白淑芬了。他把白淑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白淑芬倒水。白淑芬从他手中接过茶杯的时候诚惶诚恐。他们坐下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乌云突然说，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吃糖葫芦吗？一句话说得白淑芬眼泪夺眶而出。白淑芬说，乌云，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多么想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乌云不想提起这件事，他让他想起了那只在干冷的空气中颤抖的小手，那屋子的颜色时时给他带来噩梦。白淑芬要聪明一点的话，就最好让自己忘掉这一切，至少别由他来提起。难道他觉得还不够吗？还要在他旧日的永远的伤口上撒盐吗？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了白淑芬，为了工作他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他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他们可以谈东北， 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这才是他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他们可以找回很多他们失落的东西，也许他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吴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他们没有道别，但是他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缘分吗？吴云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他在当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他现在却有了很多的压抑。他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却显得那么萎靡不振，情绪低落。他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情不畅带来的后果。他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吴云开始同情起他来了。他问起白淑芬的情况，白淑芬告诉他，他说：“啊，你们调离空军干部学校不久，我也调离了那里，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后来又调到了空九军。我丈夫在那里授予中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我自己仍然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我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受到了降级降职处分。以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儿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1/3。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凡的承诺，但是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喜欢他的，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哎，他这人太愚蠢了，军队可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之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在重庆。他回重庆，我当然也得跟着他一块儿走，我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可能再留到部队了，只能脱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我偶然得知你也在重庆，我手上有一封德米给你的信，就这样我就找来了。乌云听完白淑芬的话，长久没有作声。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